你叫什么名字？ 灵叔。 你最好的朋友是谁？ 月定堂。 不，不，月定堂是你最讨厌的人，杀了他。 杀了他。 杜玉宁死了，为什么怀疑我？你说杜玉宁想跟你私奔， 你觉得一个女人在乱世之中怎么样才能活下来？ 应该是跟那些军火的来源有关，英国联合运输公司。 你再怎么活也只是个下九流的戏子。 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还敢跟我装腔作势？ 我巴不得一辈子都不要见到这个女人。 还有那个杨春和也失踪了。 刘长官，求你救救我孩子。 她是个寡妇，我跟她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。 你见不见外边有人？ 她就在你身后呀。 冯家已经出了马粮，明码标价50000美金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 我要让你以后只能想给我一个人看。 放开我！我下去，我不去了。 我喜欢你。 你失心疯了！你要回去干什么？主动送上门？月定堂对你就那么重要？ 你在说谎？说，你到底是不是那影？ 别说话， 林叔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住手！ 真巧啊，岳长官。 你有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？ 我身上旧伤很多，活不长。 林叔，我已经错过8年了，我不想再欺骗自己的心了。我们别再互相演戏了，行吗？就算你只剩下1天的命，我也不会后悔。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老岳，你睡了没？ 睡了。 睡了还说话？